花流水，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。 和煦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你收听粤剧《血手印》。在剧中，戚雅仙扮演王千金，毕春芳扮演林昭德，水清莲扮演雪春，王子娟扮演秋月，魏兰芳扮演林母，陈金莲扮演包公，潘笑笑扮演薛超，丁兆峰扮演张培赞。这是1962年的录音。 我 下的心思想在你，总算我当时真顾好几位官，转去高七八比，真的是常常黑山空比里，骨子里爱爱心是情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健康，一生穿的是我不送我心中欢喜你宝 姑爷，你怎么不叫啊？ 离婚夫妻敲响门，一话不知所踪，一阵春风作月朗，我此生又是谁 真可想得诉苦衷，姑爷啊，小姐不言你贫穷，今日里我不想得诉苦衷。 Thank you. 米，你回家禀告老娘亲，牺牲你去还亲情，不是欺贫爱富人，命难啊，叫谁生呀苦，万般悲。你观察世生难堪忍，我女心生你今无你，世事不必操累，你今夜三更大圆满，三百两黄金交西城，怕谁回啊门心灯， 这次到了花园，他对情妇悄无回应啊！那是有天上的后光，还是寻摸金月去？这次就下不到地在地上，地头有一块呢。 怎么样啊？ 西村衙门闻声心说自在地上。 哎呀！ 君子一来问他笑，真命官。望尘老的心间雕，此乃宫廷曲调，必定是母女同门四多娇，此日要完则全为娘苦劝告，怎无不自招哎？ 我不怕是放心，放心我笑。 哦，是是是啊， 不等下送个恩气到，可有这场大雨？ 等你凶案无踪影，衙门有令下， 是来主问。 哎，兄弟，你看， 是苏毅，开门开门开门。 敲门， 怎样？开门！我来问你，不认识是王府丫鬟？ 哎呀，看他们都是光身女子，必是凶犯。你下头来。 嗯， 对不得，对不得。 门上留下血手印，腰下抵拉反不能。 哦，不是因为宋端正，共也不可冤枉人。 那帮人是义气，只有血手印， 血印在手上， 真杀人吗？ 杀人不杀人， 我也不 杀。 Thank you. 是大官。 是。 上去。 大官。 民生万岁！今日有了批示会，老爷要我送上旨，望大代子共堂来。 都，乱昌公堂给到我 的。我叫王村老爷之命前来送上。 上下去。 兵大人，王村差人送上旨前来， 无何缺之。向往城来是分城守府，是俺出的他将，困他是破当奸，传他上当。 上当！ 上台在接住谢大人， 好事身上来。 小生本是个死鬼， 我几乎里真伤哎， 如道是在你心窍是难方的， 听得我因为苏对嘴苏有下令苏本恩嘞， 我龙我虎在我分知身之面不知心， 杀杀杀人为家中苦与大人在，我是小子爷母嘞，一杯正为圆门开，生命不是儿戏子，大人啊你身受开封要明察去啊，为民民生论做自在，冤枉难救！ 来呀， 来， 与我宽大银子呀！ 黄九爷，莫惊难问杀之身怎能得，请着你招人去过才知伤人，不杀之怕也 Thank you.

为救赵替李谷相，侥幸得中状元郎，觐见银国群灵宴，谁人知我？是红妆奴家冯素贞，是我顶替李郎性命上京应试，不料得中头名状元，眼看李郎得救，叫人好心哟。 这倒要小心了。 有 请。 是。 有请。老大人，请坐。 有座。 不知恩赐驾临，未曾愿意。皇王恕罪， 岂敢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 岂敢， 刘大人请用茶。 我 不知任此驾临有何见谕？ 那日阔场粗读风采，见你品貌不凡，今日仔细一看呐、啊果然是貌似判案呐、啊 老大人屈想了， 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 大人过奖了， 莫怪万岁喜爱。 什么万岁 啊？就是老夫我也是高兴得很啊。 老大人， 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。 什么大喜？ 状元公啊！恭喜你少年得志名扬天下，状元及第谁不夸？如今是门外一员天作罢，这真是钱了啊！ 万岁恩典，老大人的栽培，小僧时时的感恩不尽。只是这婚姻之事嘛，小僧就是那聪明了， 却是何故啊？ 刘大人呢？我家状元公他是个 放肆，我那是过。有了妻室的人了 啊！有了妻室了，

状元公，你少年真可可喜可贺。 大人说哪里话来，下官理应登门拜访，何劳大人驾临？ 请敢。 大人请坐。 有座。不知状元公府上哪里？ 下官乃湖北襄阳人士，请问大人是？ 本院也是湖北襄阳人士。 怎么，大人也是湖北襄阳人士？ 正 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同乡了。 我们是同乡哦。 啊 啊 啊！ 啊请问 请问大人是及时离开原郡地？ 本院自幼离开家乡，算来已有八年了。 八年了？ 请讲。 请问大人，湖北襄阳有位冯顺清老先生，你可认识？ 认识。 那冯老先生之女 冯素贞。 是啊，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英。你、你 我 兄长， 你 怎么连素贞妹妹你都认不出来了？ 你是素贞？ 是我吗？ 哎呀，姐妹呀，你不在闺中刺绣，女扮男装来到京城，你可知满面吟诗乃有欺君之罪？我看你呀，怎生得了哦？ 你为人世态度。

听众朋友，再会。